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1章第三个项目第107集。 左拐，右拐，再左拐。他有两次发现自己走入了死胡同，他又念了一次定向咒，发现向东走得太远了，他折回来往右一拐，看见前方漂浮着一团奇异的金色迷雾。哈利小心地走上前，用魔杖指着迷雾，看样子是一种魔法，他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炸开。 粉身碎骨， 他喝道，咒语径直穿过金雾，对他毫无影响。哈利心想，他早该想到这一点的，粉碎咒是用来对付固体障碍物的，如果他从金雾中穿过去会怎么样，是上去碰碰运气还是退回来。他正在犹豫，猛然间一声尖叫划破了四周的沉寂。 芙蓉， 哈利喊道，一片寂静。他四下张望，芙蓉出了什么事？他的叫声好像是从前面传来的。哈利深吸一口气，冲进了被施了魔法的迷雾中。世界颠倒了过来，哈利头朝下倒挂在那里，头发根根直立，眼镜脱离了鼻梁，随时都可能掉进无底的天空。他把它按在鼻尖上，恐惧地挂在那里。他的双脚好像粘在草地上似的，而草地现在成了天花板，在他下面是无边无际、星光灿烂的黑色夜空。他觉得只要一抬脚，就会立刻掉下去。 好好想一想， 他对自己说，全身血液都涌到了头上。 想一想， 可是他练过的所有咒语都不能用来对付天地的突然颠倒。他敢动一动脚吗？他听见自己的血液撞击着耳骨。他有两个选择，要么鼓起勇气挪动脚步，要么发射红色火花球员被淘汰出局。他闭上眼睛，不去看下面无边无际的虚空，然后用尽全力把右脚从草地天花板上拔了出来。世界立即恢复了原样，哈利跪倒在可爱的坚实大地上。受了刚才的惊吓，他全身有些发软，他深深吸了一口气镇定一下，然后爬起来往前跑，一边跑一边回头看那团金雾，他在月光下貌似很无辜地朝他闪烁着光芒。他在两条路的交叉处停下来，寻找芙蓉的踪迹。他敢肯定刚才是芙蓉发出的声音。他遇到了什么？现在怎么样了？没有看到红色火花，这是否表明他已经摆脱了麻烦？还是他遇到的麻烦实在太大，连魔杖都拿不出来了？哈利带着越来越强烈的不安走上了右边的岔路，但同时也禁不住想，一个勇士倒下去了。奖杯就在附近某处，芙蓉似乎已经出局，哈利坚持到现在了，是不是？要是他真的赢了呢？一瞬间，他成为勇士后第一次又看见了那个幻想，自己在全校师生面前举起了三强杯。十分钟内他没有遇到任何东西，老是走进死胡同，有两次拐上了同一条错路，最后他到了一条新路，沿着它慢跑起来。魔杖的荧光摇曳着，它变形的影子在树篱上闪动。他又拐了一个弯，迎面撞见了炸尾螺。塞德里克说的不假，炸尾螺大极了，有10英尺长，看上去好似一条巨蟹，长长的蜇针卷在背上，厚厚的肩甲在哈利魔杖的荧光下闪闪发亮。哈利用魔杖指着它， 滚滚倒地。 咒语碰到炸尾螺的肩甲，反弹了回来。幸亏哈利躲得快，但他闻到了头发的焦味，咒语撩着了他的头顶。炸尾螺从尾部喷出一股火焰，朝他飞扑过来。 障碍重重！ 哈利大喊。咒语又碰在炸尾螺的肩甲上弹飞了。哈利踉跄着后退几步，摔倒在地。 障碍重重！ 炸尾螺在离他只有几英寸的地方停住不动了， 咒语击中了他没有甲片保护的腹部。哈利喘着气爬起来，朝相反的方向拼命奔跑。障碍咒的效力不会很长，炸尾罗的腿脚随时都可能动起来。他走了左边一条路，是个死胡同，走上右边一条路，又是死胡同。他只好停下来，心咚咚地跳着。他又用了一次定向咒，返回去选了一条往西北方向去的路。在这条路上匆匆走了几分钟后，他突然停住脚步，旁边一条路上传来了声音。 你要干什么？ 塞德里克的声音说。 你到底想干什么？ 然后哈利听见了克鲁姆的声音。 钻心剜骨！ 空气中顿时充满了塞德里克的尖叫。哈利惊恐万分，在路上狂跑起来，试图找个缺口钻过去，但没有找到，就又试着念了一次粉碎咒，并不十分有效，但总算在树篱上烧了一个小洞。哈利把腿插进洞里，使劲蹬踹着茂密的荆棘和树枝，终于树枝断了，踹开了一个豁口。哈利奋力钻过去，袍子都被撕破了。他朝右边一看，只见塞德里克倒在地上抽搐，克鲁姆正在俯视着他。哈利爬起身来，用魔杖止住克鲁姆。克鲁姆抬头看见了，转身撒腿就跑。 昏昏倒地！ 哈利喊道。咒语击中了克鲁姆的后背，他猝然停住，朝前一扑，脸朝下趴在草地上不动了。哈利冲到塞德里克身边，他已经停止了抽搐，躺在那儿喘气，两只手捂着脸。 没事吧？ 哈利抓住塞德里克的胳膊，沙哑地问。 没事。 塞德里克喘着气说。 没事。我不能相信他偷偷走到我身后。我听见了，转身一看，他用魔杖指着我。 塞德里克站了起来，身体还在发抖，他们看着地上的克鲁姆。 真难以相信，我还以为他挺不错的呢。 哈利盯着克鲁姆说。 我也是。 塞德里克说。 你听到芙蓉的叫声了吗？ 哈利问。 听到了。 塞德里克说。 你认为克鲁姆也对他下手了吗？我不知道。 哈利缓缓地说。 把他留在这儿吗？ 塞德里克小声问。 不行。 哈利说。 我想我们应该发射红色火花，让人来把他弄走。不然他可能会被炸尾罗吃掉。他活该。 塞德里克嘟哝道，但还是举起魔杖，向空中发射了一串红色火花。火花盘旋在克鲁姆上空，标出了他所在的位置。哈利和塞德里克在黑暗中站了一会儿，环顾四周，然后塞德里克说： 哦，我想我们还是继续走吧。啊？ 哈利说。 哦，对，对。 这真是很奇怪的一刻。刚才因为克鲁姆的缘故，他和塞德里克暂时团结了起来，而现在他们是对手这一事实又回到了他们的意识中。两人默默地走在黑暗的小路上，然后哈利拐向左边，塞德里克拐向右边。塞德里克的脚步声很快就消失了，哈利继续向前走，不使用定向咒确定方向是否正确。现在是他和塞德里克两人的较量了，他夺取奖杯的愿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，但他不能相信克鲁姆竟会做出那样的事情。穆迪告诉过他们，对人使用不可饶恕咒意味着要在阿兹卡班终身监禁，克鲁姆不可能那样不顾一切想得到三强杯的。哈利加快了脚步，他发现自己总是走进死胡同，但越来越浓的黑暗使他确信他正在接近迷宫的中心。然后当他走在一条又长又直的小路上时，又发现了动静。魔杖的光照在一个无比奇异的怪物身上，哈利只在妖怪们的妖怪书中见过他的图片，是斯芬克斯。他的身体像一头大的吓人的狮子，巨大的脚爪，黄色的长尾， 尾尖有一丛棕色的毛，但它却长着一个女人的脑袋。哈利走近时，他把长长的杏仁眼转向他。哈利举起魔杖，犹豫不决。他并没有蹲下身子准备扑上来，而只是走来走去，挡住哈利的去路。然后他说话了，声音低沉而嘶哑。 你已经很接近你的目标了，最快的办法就是从我这里过去。 那能不能请你让一下？ 哈利说，他知道对方的回答会是什么。 不行， 他说，继续走来走去。 除非你能答出我的谜语，一次猜中，我就让你过去。没猜中，我就会扑过来。不回答，我就让你走开，不伤害你。